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剧场拧了转转的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蛋敌的经典啊，外星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，书接上文，话说从头。 接不了上文了啊！ 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狄仁杰、元芳、小乔三个人从汉阳到京城，回汉阳再赶赴凉城，连断大案要案，累的呀，不行不行的，都只想一觉睡到死。元芳那边鼾声震天，还说着梦话。 媳妇儿，娶媳妇儿， 嘿，做梦娶媳妇儿，美的你！再去看看狄仁杰吧。 是，狄某领命去也。 不看不知道，一看不得了。狄仁杰在睡梦中站起身，对着空气作了个揖，然后执行任务去了。话说狄仁杰在翻阅历代清官名臣传记时，被唐太宗时非常出名的直臣能臣魏征的故事所吸引。其中有一则传说是这样的，魏征曾在梦里接到玉皇大帝派来金甲仙将传来的旨意，让他拿着御赐的斩龙剑，在53刻将违抗圣命的龙王斩首。醒来后，唐太宗李世民叫魏征陪着下棋，一时脱不开身，于是他就打了个瞌睡，在睡梦中拿着斩龙剑斩了龙王。哎，这斩龙剑不常有，但梦倒是天天做。说狄仁杰秉公执法，断案如神，这睡着了，在睡梦中一个叫孟婆的老太婆 来求他。 李大人，我叫孟婆，你且看这是何处？ 这奈何桥？ 不错。 那是不是说狄某人已经死了呀？ 嗯 啊。哎呦，我冤哪、我狄仁杰还没有结婚呢，虽然小乔脾气暴躁，做饭难吃，对我非打即骂，但是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是贱骨头啊！我还没有和小乔成亲呢，我还没有和小乔洞房呢，我怎么就死了呀？我这冤哪、 哎，那你没死 啊？ 你就是做了个梦。 没死，你刚才个什么劲儿啊？ 想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，最终走上黄泉路。要过奈何桥时，都要喝下我这碗孟婆汤，以了却前尘往事。但偏偏就有人放不下心中执念，总想着自己在世间的尘缘不断，心事未了，就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喝汤。有个叫许仙的，你知道吧？哦，你不知道。许仙是在你300年后才出生的，他的事儿大致是这样的。就说啊，许仙在成为许仙之前好几世时是个小牧童，偶然有机会救下了一条小白蛇，之后那条小白蛇修炼千年成精了，化成人形，叫白娘子，到人间来报恩。结果找到了那个小牧童转世的许仙，就以身相许嫁给了他。但这个许仙为人懦弱，耳根子还软，被一个叫法海的和尚利用，没少坑这个白娘子，让他受了好多苦。最后许仙落了难，是白娘子奋不顾身地来法海和尚的金山寺救他，为了换取他的自由身，不惜让金山寺雷峰塔镇压住自己。 唉，爱得深切，人不如妖啊。 谁说不是呢？许仙死了后，到我这儿磨磨唧唧的，就是不喝孟婆汤，说他娘子的大恩大德不能忘，说他一定要再回去和他的娘子重相会，说他们破镜一定能重圆。唉，给我烦得没辙没辙的，就在梦里把狄大人给请来。 不是我来能有什么用啊？ 这雷峰塔啊，在1924年的时候倒塌了，那时白娘子就可以出来了。我想送许仙到那年去了结他的心愿，然后回来好好的喝下我这碗孟婆汤。 哦，那你叫我来是？ 我从梦中把大人您唤来，就是请您带着许仙去一趟，别让他有去无回。 哦，这倒也算是成全人愿的一桩美事啊。行，我就帮你这个忙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我得带着小乔和元芳去，万一我要是遇到个什么不测，也好拉两个垫背的嘛。 行吧，现在你跟我学啊。 嗯， 我教你梦中飞行术。 哦， 哎，来摆个姿势啊。 啊， 哎，左手在右手上。 哦， 右手在左腿上。 哦， 左腿在左手上。哎，右腿在头上。 我这是个什么姿势啊？ 这就是狄仁杰做的梦，说干就干。孟婆挥一挥衣袖，没带走一片云彩，只把狄仁杰、元芳、小乔给送到了公元1924年，杭州西湖桥畔。 西湖美景，三月天内。 哎哎，弟弟， 哎， 你说这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可真是凄美啊！ 这要是咱俩…… 哎，别，乔妹啊， 嗯， 你正经是个人，又不是修炼千年的白蛇。 哎，你们快看呐！ 你是？ 我是许仙呐， 许仙？ 你就是许仙啊！懦弱无能，耳根子又软，说的就是你吧？ 哎，好了，你着急忙慌的，让我们快看看什么 报？ 什么报？ 《民国日报》。现在是1924年，民国了，你们生活的那个大周大唐都没了，我生活过的那个宋代也没了，流传在世间的亘古不变的只有我和我娘子的爱情故事。西湖断桥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你一把油纸伞，还我千年爱与怜。 哎，行了，也别拽词儿了。你说让我们看民国日报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 哦，论雷峰塔的倒掉，作者鲁迅。 鲁迅？ 对呀，十分有名的大作家大文豪，他写的文章雷峰塔倒了。 哦，对，那个孟婆说来着，雷峰塔倒了你就能、 啊、我就能和我的娘子相见了，我已经等了800年了。 嗯，恭喜啊，活着的时候不知道珍惜，任凭你的娘子为你受了800年的苦。你说你 我 哎，好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乔妹处处针对熊子，但是今日有情人终得相会，毕竟是美事一桩嘛。方案跟小乔踏踏青去，玩耍，天不黑不要回来啊。 我跟小乔去踏青啊。 啊， 你媳妇儿 不是你那你想怎么的？ 掏钱玩？废话，我带你媳妇玩，你让我花钱呢、啊、 你行，给3-5块8毛就得拿去吧。 真爱情。小乔，你走着，咱们玩去。 哼，我也懒得看到这个懦弱的笨蛋。弟弟，你赶快把事儿办完，咱们还得回去呢。 好的，你们好好玩哦。 把小乔和元芳给支开后，狄仁杰和许仙来到了已经倒塌的雷峰塔前。 喵！ 娘子！ 啊哈！ 快，娘子！ 啊哈！ 哎嘿，好，我说两位啊，这都等了800多年了。这个时候不该是一幕感人至深的相拥而泣的桥段吗？ 娘子，抱抱。 相公。 娘子。 相公。 我们一起学猫叫，喵喵喵喵喵喵喵。 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喵喵喵喵喵喵喵。 娘子，800年了，为了我，你受苦了。 相公。为了你，我不怕苦。 娘子，我们终于可以长相厮守了。 对，等一下，等啊！我不是故意要打断二位的久别重逢啊，只是我有一个疑问。 什么疑问？ 这个800年前，许仙为人，白娘子、白蛇是妖，人与妖相恋。结果就被镇压在这雷峰塔下，一个呢在等待之中命归黄泉，你们无法厮守终身。800年之后呢，雷峰塔倒了，白娘子即使获得了自由身，那这白蛇还是妖啊。而许仙从黄泉路上赶回来，这充其量是个半人半鬼啊，你们俩这个又要如何厮守呢？ 这个办法嘛倒不是没有。 对，乔妹 啊， 你不是跟元芳去踏青去了吗？ 是啊，可是人家西湖泛舟断桥相会，那都是情侣档，我跟这个二货方算怎么回事啊？想着还是来瞅瞅你们这边的热闹吧。 哎呀、啊、我们这边哪有什么热闹啊，我们这是办正事儿呢。 我也有正事儿啊，各位上演请看。 说着话，小乔从怀中掏出一只小火炉放在地上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这只小火炉蹭蹭变大，然后火炉中突然窜起一个小火苗， 不一时，火苗变成了熊熊燃烧的大火，将整个火炉内都烧得通红。 从孟婆那儿走的时候啊，他给了我这只火炉，说这叫什么来着，叫炼妖炉，只要白娘子愿意舍弃几千年修炼得来的妖力，放弃最终获得正果的机会，把一身的妖气都被炉火炼掉，你啊就能够化身为人，可以和心爱之人长相厮守，怎么样，你愿意吗？啊， 小乔问出这话后，目光锁定之人却是许仙。许仙在小乔的注视下低头不语，沉默踌躇着。 我愿意。你可知被这炼妖炉的炉火烤炼，那可是要承受多大的苦痛，而且你要舍弃的可是不死之身呐，还有修成正果飞天成仙的机会啊。 白姑娘，你可要想好了。 不错，白姑娘。 诸位不必多言，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，什么样的痛苦我都愿意承受。 说话间，白娘子闪身进了炼妖炉，炉火更加大作，炉中的白娘子经受着千烧百炼之苦，痛苦万分。一旁的许仙仍是低头不语，汗涔涔的。 许仙，你个懦夫，你的娘子为你受苦，你却一言不发，你连头都不抬，你还是人吗你？ 我不是人。800年前，我就已经在黄泉路上了。我不能再让娘子为我受苦，再让娘子为我，我早该喝下孟婆的汤，忘了那一世情缘，这样就不会再有等待的痛苦。娘子，我许仙对不起你，忘了我吧。 说罢，许仙转身而走，炼妖炉内的白娘子目睹这一幕，想拦也拦不住，想喊也喊不出，炉火更加猛烈，只见白娘子的眼中有晶莹的泪光闪烁。轰的一声，炼妖炉转瞬之间灰飞烟灭，空留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人的白娘子瘫卧在倒塌的雷峰塔旁。 许仙，你想好了，喝下这碗孟婆汤，你就什么都忘了。 许仙将一大碗孟婆汤一饮而尽，茫茫然地走上桥，直到身影消失在一片雾色迷蒙中。身后白娘子追随而来，许仙却不知，也不曾再回头。一梦断桥，大梦方醒，狄仁杰、小乔、元芳三人于汉阳县衙的后堂围炉而坐，唏嘘不已。 哎呀，这梦做的也忒真实了点吧，本来是想手拿斩龙剑斩尽天下不平事的，结果来了段儿女情长。 哎，那个许仙他以为自己是对白娘子好，岂不知做出的决定更伤白娘子的心。 是啊，他以为自己是为对方着想，岂知这只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。800年，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爱过、痛过、珍惜过。 哎呀，白娘子一片痴心呐。 哎，迪丽， 嗯， 你说，真的是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吗？ 是。 你犹豫了，你骗人，你个感情的骗子！既然你不愿意为本姑娘去死，那本姑娘就直接把你打死算了。 别！我要是死了，那案子谁来断呢？冤情谁来伸呢？ 那你说你爱我不？ 爱。 你想都不想，这种爱不够深沉。 我， 你爱我不？ 爱。 你犹豫了， 啊、 你就是感情的骗子！ 救命！哎哎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左左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程苑、左左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大周、大唐没了，我生活过的那个宋代没了。 许仙，你能不能许仙点儿啊？ 许仙是个文弱书生， 他是个渣男。 那你是个很懦弱的渣男啊？ 对，渣男内涵一点。 渣男也是一个书生啊？ 嘿，你们三个人，你们三个人渣。娘子， 啊哈， 不是，然后那个后头气得哗嗒，那怎么着？ 这不就是熬肉的哦，娘子， 啊哈， 啊哈。 冬天的黄连小肚的酸，我鸡公肠炒米饭呐、 啊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、啊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蛋。请家长的人世间呐、啊，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！ 洪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呀，不能说这个。 黄连小肚的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？ 锅里搅一搅，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。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蛋，请家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一起吃吧，一起啊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，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还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那个老辛苦买个东西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，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没变化，是否就是情绪化？被爱迷惑不上不